各位好，这里是好歌有故事，我是周琳。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是隐形的翅膀，来自张韶涵的歌曲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真的很厉害，我记得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救援人员就是因为听见有一个小女孩在哼唱这首歌，于是顺利的在废墟当中找到了她。而且呢，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拿来作为高考作文题的歌曲啊，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的上榜音乐，非常非常棒的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安虎的《会有天使替我爱你》。 我的脚步已不能停，要去山顶看很美很美的风景。我只是遗憾，再也不能和你去聆听那只会孤单很久的风铃。我不能带你去远行，如果想我了就看天边最亮的星星。我只是遗憾，我的温暖你再也不能感应，最后唱首天使的翅膀给你听。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就算烧成灰烬也化成春泥。今生今世归去来兮，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

最后还是害自己，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也没有尊敬更没有爱情，你是怕过一个人的生活，只是怕面对一个人的寂寞，只是怕没有人爱，没有人管，没有人关怀，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哎，是不是你看你爸爸从小对你妈妈这样做，不要做，看了就学会去做，可是你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下一代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没什么难，没什么困难，只要你愿意相信付费， 欺骗你自己，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从没有关系， 哦，也没有爱情，只是为了方便吗， 这首是来自张惠妹的不要骗我，也是陶喆在19年前的作品啊，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真的是不可思议的超前，张惠妹的演绎呢也非常的完美，那这首歌虽然听过的人并不多啊，但是喜欢 R&B 的人都知道，也都会钦佩陶喆的功力，因为在那个年代华语歌坛独树一帜首屈一指的这个 R&B 的重要人物也就是陶喆了，继续来听到的是潘玮柏的爱上未来的你， 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你让我把对爱的谜变成决心，时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捍卫我们的约定， 你是那么一句一头一人，我在静静的我身体里面恰恰呼吸，没有了力气看着人快思考，可是没必找到你，爱上你，我的脑袋里面的大小回忆，没有那些空白，你占据了所有距离，我不需要谁底下的规矩说可不可以，我知道自己 是来自潘玮柏的《爱上未来的你》，那我记得潘玮柏呢，也是我曾经喜欢过的歌手，阳光、积极、努力又执着。虽然说后来没怎么关注了，但是呢，也一直受着潜在的感染。其实啊，每个人在光鲜的背后呢，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无奈呀、苦楚啊，和这个独自拼搏的迷茫感。我们都不用去羡慕别人，只需要尽心尽力的做好一切，然后随缘。

手，爱越来变淡，味道会变酸，小小的遗憾还算喜剧收场，虽然我们的家跟当初的想象 这首是来自杨丞琳的喜剧收场。有时候喜欢听杨丞琳的歌啊，并不是因为他的歌词打动了我，或者说是有什么故事引起了共鸣，就是单纯的喜欢他的声音，觉得非常的好听。好的，今天的好歌有故事就到这儿了，我是周琳，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 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我出生望着心不知飞哪去，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我不知该躲哪里。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我以为起来的秘密，在每一天清晨里暖成咖啡，安静的拿给你。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藏起来的秘密，在每一天清晨里暖成咖啡，安静的拿给你。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北京雪都滑雪场，冰雪王国，亲民价格。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在线自助预约。来吧，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欢乐热线5166-7976，5166-7976。 妈妈，我要去雪都滑雪。 959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12月12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12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其中贡道优恒利燕麦营养米粉等4批次特殊膳食食品样品不合格，检出不合格的项目为钠和蛋白质。12月12日，广西柳州考察组就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来涿州市交流座谈。座谈会上，涿州市就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阐述。柳州市政府负责人表示，今后要加强双方沟通交流，促进两地共同发展。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国家公祭日，在涿州职教中心举办了一场勿忘国耻、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80周年的演讲。近日，涿州市举办党的19大精神进网络推进会暨网络素养大讲堂培训会，会议指出，要突出重点，搭建网络平台，加强管控治理，强化责任担当，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引向深入。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阴转晴，白天最高气温2度，夜间最低气温-8度。我是李洋洋，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引外来，面向未来。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云里雾里 一首很老的歌《珊瑚颂》，而刚听到的是韩红后来的翻唱。这样的一首歌放在开头呢，第一可以让那个年代的朋友来怀怀旧，第二呢也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听一听咱们从前的这一些好的音乐吧。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真的跟年轻人有关系，他们非常非常的年轻，基本上都是00后。这就是《爸爸去哪儿》大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于古巨基，《像朋友一样》。 有种爱，说也说不出来，却能够让我偷偷笑出声来。有个人让所有不愉快变得滑稽又可爱，抱着你时我也变成了小孩，对我一笑就把我打败。就像朋友一样聊聊心事，未来爸爸明三次机会猜，输得不许耍赖。你睡了，我好几次醒来，摸摸你的脸，感慨时间好快，每一张不经意的抓拍，瞬间永远留下来。陪着你时我也变成了小孩，对我一笑就把我打败。就像朋友一样背靠着背发呆，礼物就三次机会猜，输得不许耍赖。有一样的了心是未来，爸爸去了哪里都会在你的小口袋装上满满的爱。输得不许耍赖。 现在呢，古巨基也结婚了。对于《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的话，是不是过两年他也可以参加了呢？其实算一算，现在好像很多的我们喜欢的一些艺人，他们的孩子在慢慢的长大，好像也快到了可以参加《爸爸去哪儿》的这个年龄阶段了，好像更有期待了耶。OK， 接下来听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歌，叫做《命中注定》。这首歌收录在他们《如风往事》专辑当中，而且里边的歌都是翻唱的当年红极一时的流行金曲哦。

四个哥们儿，杜洛轮框的四寸。今晚我的目的明确，带劲大到全世界。加入了京剧昆曲 hip hop 建立新的格局，今天突破新的曲风，才有新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五声道，白的狗命又最流行，要模仿他真的不容易，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大家的心声。 而且啊，我是周笔画，你忘了江松燕，你把山和天和鬼镇得太阳爽， 迫不及待。 It feels good to be home. I got the space to be known, so I'ma chill on my throne. Yes, I keep it blazing from Shanghai out to Beijing. Stop in Taiwan, back to Hong Kong, where they stay doing they thing. This is something special. My culture is so contagious. They wanna know about us. We've been around for ages, a couple thousand years, a bunch of pioneers, just artists and scholars making noise. It was loud and clear. Hey yo, the future's here. The revolution's near. Chin got the solution for the pollution in your ear. Switch it up, Simon, let's not tongue ye. So Yang Hong, hey, mm, yong ye. 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listen close to lay low C. March in our dominion. Wang Chen, Yang Feng Yin. Li Ma San He Tian, Hong Wei, Zhen De Tai Yuan Shuang. Let's go. 是王力宏盖世英雄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张专辑呢应该可以说是惊喜不断啊，除了花田错当中把这个流行音乐和京剧昆曲结合这样的想法让很多人深深折服之外呢，在盖世英雄这首歌里他还找来了欧阳靖，包括京剧的名角李岩，所以说王力宏是才子应该是很多人都认同的吧。接下来还有才女的歌，这是李宇春的《爱有引力》，这首歌呢是由她自己一手包办的词哦。 心灵。 这首《爱有引力》呢，是收录在他2015的概念专辑当中的歌，而这次的音乐作品呢，是以二元对立哦为核心的概念，所以打造出的是两首相互对立但是又相互呼应的电子风格的单曲。另外的那一首歌呢，叫做《混蛋我想你》，词呢也是出自李宇春。接下来听到的是老狼的歌，老狼的很多歌呢，都是代表着很多人的校园和青春的情节，相信这一首歌也是一样，叫做《爱已成歌》。 当爱已成歌，唱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偶然的天晴，偶然的谈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碎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当爱已成歌，唱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恋歌唱得依然动听。偶然的天晴，偶然的谈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情少年，让我们心碎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

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存在我的爱情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我们从不开口那个原因，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心。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系。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 起的是非题，这首歌是收录在他2007年的专辑《哲学家》当中的一首歌。继续的是一首新歌，而且是一部新电影当中的插曲。歌的名字呢叫做《一念天堂》，是来自于张磊，而这部电影呢也叫做《一念天堂》，主演的人是沈腾还有马丽。张磊的这种极具故事性的音色和神马组合的这种别样喜剧的风格相结合，应该是很有火花哟。 一念一往，一世彷徨，一波风雨来不及抵抗，无畏心伤，无力远方，是谁扮演着命运的模样？你的泪光，我的伪装，爱让遗憾变得不自然，寂寞流转，爱已被灼伤，用我一声轻叹换你更勇敢。是一夜忧郁的蓝，风吹过云散连着帆，站在天堂两端，肆意口喊，为何失去的总不能归还？那是一场不见不散，终点等时间来宣判，离别不过只是换一种陪伴，这一刻让我凝望你的眼。的微 颗轻狂，一念天堂，是与非不及你的渴望。那是一眼忧郁的蓝，风吹过云散连着帆，站在天堂两端，似一口寒，为何失去的总不能归还。那是一场不见不散，终点等时间来宣判，离别不过是换一种方式的陪伴，这一刻让我凝望你的眼，这一年是我爱你的永远。 听完了这样的一首深情款款的歌，可能会想，它怎么会跟喜剧有关系呢？确实啊，这个一念天堂的电影呢是有温情气质，但是又有沈腾还有马丽组合的别样幽默的气质，所以这个影片会否像歌曲一样让影迷一品再品呢？大家可以到电影院去看一看这样的一部电影哦。 OK， 接下来听王菲的歌，叫做当时的月亮。很多人都跟我说这是他最爱的王菲的歌之一耶，你也是吗？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当时如果留在这里，你头发已经有多长，多长。当时如果没告别，这大门会不会变成一道墙？有什么分别？能够呼吸的，就不能够放在身旁。

情怀一点一点增，求共鸣，燃亮每天一点一点钟，凭热诚。从前极爱你，仍极爱你，何许你醉或醒？流离沧海，沧海中全为情，在国中痴恋，依恋中全是情。谁曾热爱我，还尽意外，用真心。燃亮每天一点一点钟，凭热诚。从前极爱你，仍极爱你，何许你醉或醒？流离沧海，沧海中全为情，在国中痴恋，依恋中全是情。谁曾热爱我，还尽意外，用真心。 是谭咏麟谭校长的歌，叫做《还我真情》，是由潘伟元作词，王文光谱曲的，收录在他95年的《实在男人》专辑当中。其实这张专辑看封面就能够感觉到谭校长的变化，已经不再是那样的一副永远25岁的神态。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他？最后这一位，我相信很多的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会喜欢的人。他是梁咏琪，要听到他这一首 K 歌金曲《胆小鬼》。好啦，用这样的一位女神她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